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76集，圈套上。林焰火蹲在楼梯口，看着台阶上那一串血色的脚印，皱眉。 这场面是有多血腥啊？ 上边那个房间里都是血哦，好可怕！ 林焰火好奇，翻上楼去看现场。王朝马汉带着小六子和掌柜的过来。展昭询问案发经过，小六子说，扁方瑞刚才一个人来的太白居，要了一间雅间，又要了一壶茶，就关上门了。等了大概一个时辰左右，大堂的客人说桌子上怎么有血，众人扬起脸看，发现楼板正往下渗血呢。伙计们冲上楼，打开门一看，里头场面那叫个惨烈，几个小伙计都吓吐了，掌柜的赶紧让人去开封府报官。展昭和白玉堂一起上楼，刚到二楼就闻到了一股浓重的血腥味。二楼一间靠北的雅间门敞开着，门槛外一滩血，还有血色的脚印。展昭突然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，一跃又下楼。白玉堂也皱着眉头，一旁赵普问他：“ 察觉出不对来了吧？” 白玉堂点点头，就听楼下展昭问伙计和掌柜的。 你们刚才说是楼板渗血了，所以才发现了上面死人了。 伙计和掌柜的点头，两人脸色都刷白。展昭指着楼梯和大堂地上的血脚印。 那这些哪来的？ 我们都没看见有人走过去啊。当时大堂里好多人，那些脚印不知道怎么就出现了。 掌柜的，你是不是眼花看漏了？ 火凤扒着栏杆往下望，他刚从房间里看完尸体出来，觉得有些恶心。 那个凶手杀了人之后应该浑身是血，大摇大摆的下楼，从正门出去的，你们一个都没看见啊？ 一群伙计和掌柜都直摇头，在场的不少食客此时也被衙役们聚集在附近，头都摇得波浪鼓似的，他们什么人都没看见。 展大人，您说这是不是闹鬼了呀？ 是啊，你们看那个脚印子呀，跟小老太太的脚印子差不多大呀，好可怕，这以后还怎么做生意？ 哎呀，青天白日还装鬼呢。 伙计和食客们议论纷纷，此时这件怪事早已传得满城风雨。展昭回过头皱眉看着地上的脚印子， 这是摄魂术。 这时外边突然有人说话，众人抬头望过去，就见是白慕天。 也叫幻术，需要极高的内力才能同时控制那么多人。 展昭眉稍微微一挑，楼上白玉堂也看了白慕天一眼，隐约觉得有些不妙，同时就听到扁四说话，他嗓门挺清脆，小孩音调也高。 当今武林能有这样摄魂术的只有一个人。 高和寨众人都刷拉转脸看展昭，展昭磨牙， 又来，咬死你们！ 哼，阴猴！ 果然，就见扁四冷笑了一声。开封府众人都皱眉，阴猴这是又中了一箭。 哼，难怪开封府这么久都没找到凶手啊！ 四周围瞬间鸦雀无声，展昭牙都咬碎了。 喵的，不能忍！ 开封府院子里，正跟天尊、无杀大师以及妖长天一起打马吊的阴猴，突然一个喷嚏。天尊摸了张牌，提议：“ 哎，这圈打完去太白居吃饭吧，想吃炒蟹。” 妖长天和无杀大师都点头，阴猴则揉揉鼻子。 怎么突然耳朵好烫？ 扁四一声阴喉出口，众人就见展昭的脸色变了。附近食客不少， 包括太白居的伙计，大家都认识殷侯。殷侯在开封待久了之后，整天跟着天尊满城跑，俩老头有时候带着小四子和他们几个小孩，有时候跟着太白居那一群少年。二人长得帅，没脾气，跟一群小了100多岁的玩得挺好，路人上去搭话也没什么架子，因此二老人缘不要太好。尤其殷侯跟天尊对比着看，更加的睿智成熟，很受欢迎。根据折影的统计，开封府上至80下至8岁最想嫁的男人排行榜，外公的受欢迎程度仅次于白玉堂。开封城的人一夜之间多了个外公。殷侯上哪儿认识展昭的，都管他叫外公，叫的展昭急眼好几回。再加之开封城百姓也不知道魔宫具体是个什么机构，还当江湖人称殷侯为魔王，是夸外公帅得太魔性。一听这人命官司无端端竟然扯到殷侯身上了，而且将殷侯描述成如此凶残的凶手，展昭磨牙的时候，太白居伙计先蹦起来了。小六子惊骇地看着扁四， 小兄弟，你可不要乱说呀，那殷侯人可好了，用这种方法杀人，那铁定是有深仇大恨呐。老爷子都100多岁了，怎么可能跟这种人有仇怨呢？ 就是啊，这招数那么厉害，如果只有殷侯会，那他还用来行凶？ 这等于拿自己有名字的刀来杀人呐，谁会干这种蠢事儿啊？那绝对是栽赃啊。 就是，栽赃的不要太明显。 展昭眨着眼，回头看了看身后一两个分析的头头是道的太白居伙计，表示欣慰，外公好人缘儿。其余众人则是狐疑地看着那群伙计，看来平日在太白居分析案情，他们是没少八卦，瞧这推理能力。严四似乎还想说什么，沉默开口了。 他们说的的确有道理，再说案子就发生了没多久，问问殷侯在哪儿就行了，如果有人看到他在别处出现，那他就没有嫌疑。 所以殷侯刚才在哪儿呢？ 扁四看向展昭，展昭冷眼看着扁四，这会儿要问他火大不火大，展昭宰人的心都有了，但他可不傻，一来对方是个半大小孩，而且还是个仗着自己小大人没法跟他一般见识所以胡说八道的小孩，二来这种行为本身就可疑，展昭明显感觉到扁四似乎并不是想嫁祸殷侯，就算太白居的伙计都能看出来这种嫁祸的说法太牵强。展昭觉得扁四似乎是有意要激怒他，这是一种挑衅，明知他最在乎的是殷侯，所以故意拿殷侯来说事儿。展昭骨子里也是有些异于常人，有些人一生气就头脑发热，有些人上火了也容易冲动，他一生气反而冷静。折影和子影是刚从开封府出来的，就开口说了一句， 殷侯和天尊无杀大师他们几个在开封府啊打了一下午马吊了。 这就更可笑了，天尊和无杀大师不都是他的朋友吗？他们的话能作证？ 扁四这话一出口，高和寨不少人都惊了，有些不确定地看扁四，他是不是爹死了气糊涂了。林业火本来在楼上看热闹，他和白玉堂都觉得扁四是出言挑衅展昭，至于目的是什么还不明确，只是这死小孩太讨人嫌了。他话锋一转，竟然说天尊和无杀大师的话做不得准。展昭是越生气越冷静的类型，林业火可是生气了不管3721先捉的类型。火凤扒着栏杆就问， 你怀疑我师父的诚信？你要知道活佛啥意思吗？ 扁四，不得信口雌黄，天尊和无杀大师都是武林至尊。 沉默话没说完，却听展昭突然开口， 我外公也是武林至尊。 在场众人都微微一愣，一起转脸去看展昭。就见展昭脸上没什么特别的喜怒变化，还是一贯的温吞水，可了解展昭的人都知道这猫已经炸毛了。白玉堂也很不痛快， 他的不悦来自于众人对天尊、阴侯和无杀大师的不敬，而更多的却是困惑和怀疑。白玉堂对扁四并没太多的情绪，让他不满以及疑惑的是白慕天的态度。此时的白慕天面无表情地站在扁四身后一点的位置，似乎是个旁观者。他观察着客栈内外双方的对视，不知道为什么白玉堂从他的眼神里读出了一丝喜悦和满足。他似乎很高兴看到这种局面，特别是在展昭刚才那句话出口的时候，白慕天的眼里甚至闪过了一丝兴奋。对于白慕天这样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来说，这个表情万分的罕见。陈默本来想让扁四收敛点儿，没想到似乎触怒了展昭。 阴侯自然也是武林至尊， 那为什么天尊和无杀大师可信，我外公就不可信？ 高和寨众人都暗暗吐舌，展昭表情没变，语调没变，但几句话却给人阴森之感，果然是魔王之后。陈默也暗自责备扁四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无端惹怒展昭。而比高和寨众人更惊讶的是开封府这一方，林焰火刚才咋咋呼呼，现在也不出声了，伸手戳了一下白玉堂。 哎，你家这猫是气疯了还是使诈呢？ 白玉堂皱眉目测了一下， 使诈呢？ 诈谁啊？ 白玉堂沉默了片刻，微微一笑， 诈他想诈的人。 白玉堂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随着展昭越来越生气，白慕天的眼神越来越亮。此时白玉堂只剩下一个疑惑，白慕天为什么对激怒展昭这么感兴趣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